time we have to say goodbye. I'm counting down until we say hello. Every touch is like the strongest drug. I don'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go. 品味一零三三，匿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生活不总是忙碌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。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，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，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，在灵山漫步闲游，和朋友畅谈，释怀心情，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。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6月6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2017年，天津滨海新区引进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申报工作不填正式启动，6月30日前可进行申报。评审出的创业型领军人才给予经费资助150万元，创新型的领军人才给予经费的资助50万元。河北提出将从今年起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，到2020年，通过实施达标排放行动，河北将实现全省工业企业主要污染排放量下降15%以上。深圳发布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，单位或个人未分类投放或者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，对个人处罚50元罚款，对单位处罚1000元罚款。济南近日出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规定，自7月1日起，流动人口符合居住地有关规定条件的，其适龄子女接受学前义务教育与常住户口学生享同等待遇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，有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刚刚看了一个视频，这是前两天世界最高的棋手曾经柯洁被 AlphaGo 打败了之后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。新闻发布会上呢，有一个中国中央 CCTV 国际频道的记者就出来提问，但是全程提问用的是英文。 而且非常溜，非常快，以至于翻译旁边的口译员都没有办法听清楚他的话。于是呢，当时柯洁就跟他说：“你看起来像亚洲人，你是为什么要用英文提问？”哈，然后这个记者就解释说了：“说我们频道要求我用英文来提问。”柯洁就怼他说：“我觉得如果你是中国人，就应该用中文来跟我提问。”然后下面的哇，那一阵掌声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想到说到这个 CCTV 国际频道，我小的时候真的很，每次调电视啊，一调到这个台，我就立马溜过去，因为每次只要一调到这个台，我妈就会问我：“哎，你都念大学了，能听得懂吗？啊？”我说：“能啊，不看字幕你能听得懂吗？” 今天就要远走，到了这里就忘掉那天涯不离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，在没有停下的时候，举着杯酒干杯啊，朋友。 人不多，天黑花也不多。 界的南北都适合你。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，你靠着我的背，拂过去聊撒满徘徊。我踩着你是波，安静小路来来回回。旅行家梦走里头，感动说出口，写了在心里头。车厢里两人对着坐，咖啡剩不多，天黑话也不多。旅行家想过犹豫过，为自己折磨，写了只对你说，没错为别人说什么，反正旅行不过。旅行家梦走另一头，感动说出口，写了在心涌动。车厢里两人对着坐，咖啡剩不多，天黑话也不多。旅行家想过犹豫过，问自己折磨，谁来这对你说，没所谓别人说什么，反正旅行不过。走过了世界的南北都西河，

悲哀，自己的愉快，总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，孤独一切的爱无可取代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告白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 到了我们今天 Four of the Day 每日一思的时候啦，每日一思 Four of the Day。 OK， 今天这一思是这样的，就是人们都说理想是气球哈，但是我最近想了想，我发现虽然理想是气球，但是现实是铅球啊。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

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让他的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一个春天。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我真的很喜欢我目前做的这份广播主持的工作哈，以至于我喜欢到有点工作狂的地步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那个同事就问我说雪雷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难道就没有那种每隔三四个月哈，你就想离开一下你现在工作的想法吗？我就看着我的同事非常诚恳地说，那个真没有，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份工作，我真的不想换工作。但是我有那种每隔三四个月哈就想换同事的想法。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把你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今夜再说。 你走的那场夜雨，淋湿我的伤心。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，回想你欺骗的话语。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叹息？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今夜再说我爱你。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

当你生气的时候哈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朋友惹你生气了，你一定要跟自己心里说啊，默念，这个朋友是我交的，我交的，我交的，我眼瞎。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爱人惹你生气呢，也要静下心来，在心里劝自己，这个爱人是我选的，是我选的，我选的，我自己活该。当然，如果以后你的孩子惹你生气的话，也得要真的，这个时候真的冷静下来，因为是亲生的，亲生的，而且还随我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天不再是昨天，也不想前面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的爱走了，来世的痛提前，说再见，心被无限牵，今生的爱走了，谁丢失了时间，让梦共醉的清醒又无辜的

地球的两端，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要你能看到世界心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港湾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？递给你照片看不完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走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？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 冯小刚当年拍《非诚勿扰》这部电影的，当时演那个旅日华人的一个演员哈，他的别称呢叫乌桑。乌桑今天发了一个心情，就说就是微博哈，上面带图片的，就每次啊感觉有爱的时候呢，你带着爱做出来的菜就会特别好吃，非常好吃，特别是给自己爱的人或者是爱自己的人做菜吃哈。他说，比如说昨天晚上，我的孩子们就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想吃你做的鱼香肉丝。”于是屁颠屁颠的就去给孩子们做。他说这就是大爱。有的时候呢，他说我老婆也会跟我说：“我特别喜欢你做的菜。”他说我就会觉得哇，我的骨头都轻了，感觉他没我不行呢。然后这段非常有爱的话下面配了一张图，我点开看了一下，配的那张图呢是他卖的做菜品牌调料。这个世界不坏，就是时好时坏的，好纯粹的。 一个一个向往，一段一段泪光，每一次都以为是永寄托，承受不起的伤，来不及痊愈就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，都要分了手，才承认是枷锁。所谓辜负，都是浪漫的蹉跎。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结了果，却由他来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总把我恋当成折磨，对 终于会来到，因为犯的错够多，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，才跟该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，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。

的梦想，一切的再大又怎样，开心的另一场。Be my boy and love， 给出留一点想象，给出湿绵绵的软糖，开心了又怎样。 今天呢在这里选了一个你一起唠嗑的话题呢，是你曾经毕业的心情哈。子成说，当年强忍激动的心情，坐着绿皮火车，满怀憧憬的奔向自己梦想当中的大学，直到看到大学的样子，我整个心都变成绿皮的了。他说毕业的心情就是爽在表面，伤在内心啊。其实你知道毕业的伤最伤心的就是什么吗？就是毕业很多年之后发现呀，我的工资还是只够出行的时候坐绿皮火车呢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很无聊，整整一天懒得动，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，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，跟我一样想交女朋友。说起来心里很痛，感情没成就，其实我还不坏，有点钱长得不错，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。他诺说没关系，身边还有我。 你的身影，突然那么悲伤，那么疯狂。刹那间，往事涌上心头，时光飞逝，飘进了回忆。又一次在这场戏里爬到了跟怎样的一种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起 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

们一起见。23个情人节， 牵着皱纹的手都要祝愿感觉，懂得欣赏来回看花会谢，当黑发飘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 我曾深刻体会，对爱感到淡